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第109章，我哋一直都盯住水底下边，喺水下边系一片嘅昏暗，玉桥就系沉喺好深好深嘅地方。时隐时现，但系冇人影喎。冯鬼手就不敢咁讲啦，你系咪睇花咗眼啊？而家顾文文睇嚟，佢都唔系好肯定。佢啊捽一捽自己嘅眼睛，又向个水底下边睇，自言自语咁讲：奇怪啦，点解唔见咗嘅？唔通真系我眼花？其实对于顾文文嘅眼力呢，我仲系好有信心嘅。唔知点解，佢嘅视力就系比我哋几个人都要好。记得喺鬼门关嗰个悬崖下边，有啲乜嘢风吹草动啊，总系佢先发现嘅。其余嘅人可能冇将佢嘅话派喺心入边。不过我回想起翻之前嘅种种情况，不由得就多个心眼，对众人讲：呢条桥睇起嚟可能真系有啲古怪。肯定呢同呢个布局系有关嘅。如果我哋要搵通向金棺嗰条路，睇嚟真係要搞清楚呢一个水蛇吞凤系咩回事先得。我哋都系要落水睇下呢。豆腐即刻一下子将佢拦住，佢侧个头同我讲：喂，你膊头上边有伤㗎喎，你想感染定係想点呀？我睇你真系不宜落水，呢件事都是我同阿老冯嚟算啦。佢呢个人平日系鍾意蛇王，但系到咗关键嘅时候，仲系我哋自家嘅兄弟知道冷暖，佢又拦住我唔俾我入水。讲完之后，豆腐对冯鬼手使咗个眼色，明显就系叫佢唔好翘埋双手啊，扮旁观者。呢一件事姓冯嘅亦都唔好推迟，于是佢哋两个人就攞低个装备包。一人就带咗一把匕首，深呼吸一口气，就跳咗入冰冷嘅地下水入边，向住水底嘅深处游过去。起先呢，我哋就借住头顶嘅探灯，仲能够睇清咗豆腐两个人嘅影嘅。但系佢哋越潜越深，灯光系冇办法透过咁深嘅水层。到最后，佢哋两个人嘅身影就消失喺一片嘅黑暗入边。再都睇唔出任何嘅动静啦。水面就重新恢复咗平静，我哋几个人打住灯，全神贯注咁关注住水里面嘅动静。我啊知道豆腐闭气潜水嘅功夫，佢喺水里面大概係三两分钟就顶晒笼㗎啦。正常人亦都係呢个水平。冯鬼手就可能有个专业训练，吕叔话佢喺水下边闭气五分钟都应该唔成问题。咁按照我哋嘅估算，唔理下边能够有啲咩发现都好，最多就三分钟，两个人就应该返嚟㗎喇。於是我心里面就一路喺度数数，每60下就为1分钟。点知道一共数咗成4轮啦，都唔见有人上嚟。吕叔嘅沉稳嘅表情就开始变得严肃。佢个剑眉一竖，压低把声音讲：事情有变。我一听真係等唔切啦，因为喺水底就唔同话做其他咩事，人离开咗氧气係活唔醒嘅。豆腐而家喺水底足足都4分钟啦，都唔知道係咪已经浸瓜咗未定。我一时之间亦都冇细细去諗豆腐两个人喺水下边究竟遇到咗乜嘢嘢。对顾文文交代咗一句，叫佢哋继续等。我就攞住匕首同埋一支活动嘅钢管，就准备落水捞人。我深呼吸咗一啖气，准备跳落去嘅时候，突然之间见到水里边突出咗一嚿大嘢出嚟。佢阿爷佢个样好鬼古怪嘅，好似个大章鱼咁。佢又快速咁向我哋迎面咁游过嚟，仔细一睇，哦，原来系两个揽埋一齐嘅人。皆因佢哋摊开晒啲手脚。咁呢8只手脚加埋嚟，一眼立落去就真係好似一条大章鱼咁。冯鬼手一下子趌出水面，面上边就谷到通红， 一只手就揽住豆腐条颈。豆腐啊，干脆直接趴喺个石头上边，开始呕水，呕到你眼都反晒白眼，一边呕一边咳咁样讲： 我居然同一个老男人 kiss 啊！我真系对唔住我未来嘅新抱仔啊！你俾我死啊！唔好拦住我啊！ 我啊将豆腐拖起上嚟讲：喂，唔好急住。你讲清楚先再去洗吓。豆腐明显逐水逐得紧要，讲起话嚟都捋捋你。我望向冯贵手，问佢究竟系咩回事。冯贵手听到豆腐个抱怨，亦都火都嚟啦。佢面容扭曲咁呸咗一声，然之后啊讲：你以为老子真系好鍾意同你嘴对嘴啊？你老尾嚟！佢讲完，出力咁抹咗下面上啲水，就同我哋讲起咗喺水下边嘅经过。原来佢哋两个人落咗水之后，就直接向水下边嘅玉桥啊游过去。点知道嗰条玉桥睇起上嚟好似好近，好似海市蜃楼咁，点都游唔过去。冯鬼手心知道啊唔妥啦，呢个玉桥肯定有问题嘅。直情就好似一个引人入套嘅陷阱咁，到处都透住邪气。豆腐亦都唔蠢啦，佢平时鍾意乱咁吹水啫，但係到咗关键时候，大佬仲係好精明嘅，佢都睇出唔妥啦。於是佢就拍一拍个冯鬼手个膊头，做咗一个游返返去嘅手势。冯鬼手转个头睇咗一下下边嘅玉桥，游咗咁耐啦，仲係好似先前嘅距离，又唔近又唔远咁样係咁吊住人，一睇就知邪嘢啦。於是佢亦都点一点头，转身同阿豆腐准备游返返去喇。点知道两个人啱啱开始向上游，突然之间就觉得只脚好似被啲咩嘢扯住咁。佢哋两个人耷低头一睇，即刻觉得头皮发麻，豆腐干脆直接逐水。原来先前离得好远嘅玉桥喺呢个时候竟然已经去咗豆腐两个人嘅脚底下。呢种情况就好似两个人而家企咗喺个玉桥上边咁。呢条玉桥佢居然自己识移动。而喺呢个时候扯住两个人隻脚嘅系一对手，系一对黑蒙蒙嘅手。嗰对手就系同个玉桥嗰度生出嚟嘅，一边一隻扯住两个人隻脚。更加令人哋觉得头皮发麻嘅系，嗰个玉桥下边仲有一张模模糊糊嘅人面，就好似聚集喺入边嘅幽灵咁样。而呢一块人面嘅轮廓，竟然又系同阴灵好似嘅。佢哋两个剧烈咁挣扎，冯鬼手啊仲算好，但系豆腐唔得啦。佢原来谷气嘅功夫已经不如冯鬼手噶啦，先前又逐咗一啖水，缺氧之下成身就冇晒力，根本上就挣脱唔开，啲水啊直接向个肚里边系咁灌，佢都谷到已经反晒白眼啦，眼睇就要活活咁啊浸死。冯鬼手情急之下，只能够一边挣扎，一边就同佢嘴对嘴人工呼吸咗。佢知道桥下边呢样嘢肯定就唔系人。佢攞匕首呢恐怕可能冇用，於是佢就掹出个水牛角系咁乱咁督，都唔知道究竟係刺中咗边个地方，嗰、那个嘢松开咗手，佢就带住豆腐逃咗上嚟。一边讲，冯鬼手一边饮咗两下地下水嚟朗口，佢个面青到好似块铁咁。佢讲嗰条係一条妖桥，落水可能会中招。一路讲佢，一路将个水牛角啊挂返喺条腰嗰度。豆腐呕咗一轮水，亦都开始缓咗过嚟。佢就讲：我睇嗰条桥嗰个人样生得就同阿任灵啊好似啊。喂，你哋讲佢系唔系已经变成咗水鬼啦？女叔啊喃喃自语咁讲：识移动嘅桥，唔通佢 迟疑咗一阵，轻轻咁讲出咗三个字：刘云桥。顾文文显然系听过呢一样嘢，好惊讶咁讲：你都相信呢一样嘢嘅咩？刘云桥我未听过，豆腐啊更加觉得稀奇啊。于是佢就问： 喂，顾大美女，你哋两个打乜嘢哑谜啊？刘云桥系乜嘢嚟噶？ 顾文文啊解释讲：呢啲咧系关东嘅叫法，民间又叫做索命桥。据说系人过留命，鬼过留魂。喺关东有好多旱桥，所谓嘅旱桥咧，就系小河道里边啲水干咗，一年之中有大半年河里边都系冇水嘅。咁呢一种桥只系涨水嘅时候先有用嘅啫，大部分嘅时候就好似个摆设咁。呢、这个同关东嘅地理环境系有关嘅。所以呢一种桥行嘅人系好少，咁既然人唔行嘅话，自然就会有其他嘢行啦。据说刘云桥嘅形成同风水系有好大关系嘅。曾经喺关东西北有一个村，地处啊荒芜，四面都冇山，唯有咧喺西边远处有一个黑石峰。呢一个石峰从中间裂开嘅，形成咗一条好长嘅峡谷。喺呢个石罅嘅中间，常年都飘住雾气。到咗昏暗嘅天色嘅时候，嗰啲雾气啊，直情系变成咗黑色添。民间历来就有鬼门关嘅讲法啦。所谓嘅鬼门关，自然就系指人死咗之后，鬼要通过嘅嗰个地方，先能够到达地府嘅。凡是有鬼魂通关的地方，必然就是阴气四溢。附近如果有这样的地方，那在修桥铺路的时候，就好几位将桥或者路呢修成是高拱。高拱是桥的一种，就是桥是有直的，有垂的，有低拱，有高拱，又有曲桥等等。据说呢，那些鬼是不能够爬高桥。如果喺鬼要经过嘅地方有高拱桥拦路嘅话，咁鬼嚟到呢个地方就过唔去。咁如果佢过唔去又点办啊？自自然然就会留咗喺条桥上边，一嚟二去呢条桥就成为咗鬼桥。人啊，如果白天行啊冇事，但系如果晚黑行嘅话，有乜嘢鬼打墙啊、鬼掹脚啊、鬼遮眼啊，会齐齐上阵，将个人呢搞到癫嘅。一般民间修路铺桥都要请风水先生睇睇个地形同埋风水。不过呢个小村落交通啊不便，亦都冇请到风水先生，对住黑石峰鬼门关就修起咗个高拱桥。咁从此之后，村里边就开始不安宁啦。喺嗰条桥上边出咗好多事，死咗好多人。后嚟经济好，路啊修通咗，炸咗条桥，从此之后先冇事。呢、这个亦就系刘云桥嘅来历。而喺呢度本来就系一个水蛇吞凤嘅空地，阴气系好重，又特登咁样架设咗一条极高嘅玉桥，就好似制作咗一条刘云索命桥咁。嗰、那个任灵八成八就系俾呢条桥所害噶啦，死咗变成飞尸唔使讲，鬼魂仲成为咗桥嘅基等，专门嚟害人。豆腐听完啊，直抽凉气，佢讲： 唔怪得知当时顾大美女喺个桥上边会俾任灵呢咁嘅衰婆推落去啦、啊！啊，等，唔通？刘云桥里面的冤魂专门喜欢害女人，我们几个都过了桥的，为什么又会没事呢？ 顾文文也都说，这条桥事实上就是一座阴桥，女人阴重，所以就害女人咯。不过据说有三种人刘云桥是不害的。第一种就是满身正气，从来未做过亏心事的人。俗话讲， 邪不能胜正啊嘛。不过人生在世，呢一种人真系好少啦。第二呢，就系身上有法宝避邪嘅人。而第三，顾文敏就慢慢咁讲出咗后边几个字，系就快要死嘅人。豆腐一听就即刻哑然讲：吓，就快要死嘅人。顾文敏啊，搣埋个嘴，慢慢咁讲：你哋过桥嘅时候，冯先生系有牛角，你又有桃木珠，吕先生系有宝刀，唯有嘅就系陈元同埋佢。讲到呢度，佢啊指一指对面姓任嘅女人，佢又讲：我啊真系谂唔明白，点解佢哋唔害你两个呢？豆腐啊吃惊咁讲：唔通佢同阿老陈都系就快死嘅人？我一听啊，兜嘢刮咗豆腐一巴讲：收埋你把乌鸦口啊！唔害我，因为我一身正气，神鬼敬畏啊嘛！豆腐一听，随即啊呸咁：我话老陈，你又咪搞啊！